香港泳队4×100混合泳接力赛决赛，原本排名第二同埋第三嘅中国队同埋南韩队，先后因为犯规被裁判取消资格，香港队同埋新加坡队因此分别获得银牌、铜牌。上述呢个客观嘅论述，原来又伤害到唔知几多个强国嘅玻璃心啊！官方媒体都系咁讲啊，香港同埋新加坡执到面奖牌啊！内地网民就更加酸溜溜咁话：如果唔系我哋犯规，边算轮到你哋攞奖啊？或者部分强国朋友唔清楚啦，唔犯规咧，正正系比赛构成一个重要部分嚟噶，呢个唔系普世价值嚟嘅咩？哦，少年，原来我又太天真啦。普世价值呢是西方嘢嚟㗎，同强国有中国特色嘅价值系两样嘢嚟㗎。强国式犯唔犯规系好弹性㗎。你睇下689嘅5000万同埋行李门事件就系其中嘅最佳示范啦。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哇，又系厉害了我的国啦。咁呢我哋强国呢虽然喺一个贸易战嘅底下呢，但我哋嘅企业依然出色。讲边个企业呢，就讲小米啦。咁小米近排发生啲咩事呢？喂，原来呢小米个 CEO 雷军啊，咁咧佢嘅薪酬系全球上市公司嘅高管，佢破晒纪录，系远远咁破嘅啫。咁佢嘅每年嘅薪酬几多咧？系99亿人民币，差唔多。哇，点解咁犀利咧？就系因为咧，嗱，啱啱咧小米公布第二季嘅财报啊，即系财政报告，咁咧就话行政支出大幅增加44倍。咁究竟系边度嚟咧？点解会大幅增加44倍咧？原来咧佢系将阿雷军啊，因为啱啱上市啊嘛，咁依家好多钱啦，咁咧就将呢个雷军嘅薪酬啊，加到99亿人民币啊！哇，好犀利！嗱，你话佢哋几犀利先得噶？我哋香港股民买啲钱就系俾佢哋出粮啦，几犀利啊！我系强国新患者八期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患者 ，Hello 啊，八期， 系啦，咁咧，各位听众唔好意思先， 系 我个网聚我冇去到， 我冇乜人知嘅， 系啊，其实我知好多人 都几个 fans 知嘅， 我知好多人问嘅，即系我要，即系我系要鞠躬道歉嘅， 系咩？你边个人问你？ 唔系我知道。咁同埋呢，即係主要原因呢，就係但其实呢，各位听众呢，我听开我哋强国新患者呢，会明即係可能估到下点解㗎 啦。点解呢？ 今集又系得我哋两个 MJ， 系 好明显我同阿边不和。 哦，唔系，主要系你同佢不和啫。 我同佢不和，咁所以 我见到你又见唔到佢，见到佢又见唔到你啦。 都望住佢喺度啊嘛。 系啊系啊， 咁我咪唔喺度咯。系好简单嘅呢啲事。 系上年就你喺度，佢又唔喺度。 系啊， 希望我哋下次即系咁样嘅网聚系齐人啦。即系因为我哋上集都咁讲，系几得意嘅，即系一啲本嚟净系透过节目度应该唔认识嘅人嚟嘅，系啦。咁但系跟住透过网聚咧，就认识咗。上年我認識咗一啲，咁今年又認識咗啲啦。 你認識咗啲咩啦 ？M J， 好多啊，即系唔同各行各業嘅朋友啊。上年都有試過帶你哋去一間餐廳度食飯咧。咁個餐廳嘅經理原嚟係我哋嘅聽眾嚟嘅。 今年佢有冇嚟啊？今年 佢冇嚟啊。 哎呀，下次嚟翻下你。 系啊，咁今年有新嘅朋友認識啦，咁樣係啦，咁又可以餐廳食飯啦。不過唔緊要，我今集咧又有其他 新嘅朋友認識我 哋餐廳食飯，其他嘢講嘅。咁新朋友認識食下飯好正常啊。 哦，係咯，哎呀，總之我嚟啦。你都見唔到呢個強國新患者第一俊男嘅風采搞到大家。 點會啊？喺度咯。啲人聽完你把聲，見翻呢個樣，可能最失望話原來你啊。喂，我今集係講啲乜嘢啊？今集係咪講99亿啊？ 99亿我唔講啦。喂，呢只小米咧真係勁啊！真係咧，呢啲就係我哋強國公司嘅作風啦。一上市冇幾耐。已经咧将啲钱咧挪用咗去俾自己出粮， 不嬲啲数都系即系混乱噶啦。不过即系99亿嘅恐怖咗， 啱啱佢啲食相咧真系好得人惊啊！ 啱啱早几日鬼节啊，你咁样讲咧，我以为佢系即系讲紧阴司纸啊，有冇咁恐怖？99亿， 系啦， 即系 C 朗都冇咩延伸喎，应该 系啊。咁咧，其实我哋强国咧，即系除咗小米之外咧，好多嘢都一日千里，好犀利嘅。其中一样咧，我真系好期待嘅。我哋录音嘅时候咧，今日系8月1日，27号 系。出街嘅时候29、30， 系啦，一个月唔到之后咧，就系高铁。香港高铁开张日子 哦，系啊，近嚟有听到广告啊，即系嗰啲将以前嗰啲咧几多年啊新机场啊，几多年啊海底隧道啊，今年啊高铁啊，咁样讲到好似哇，好我哋未来一片伟大咁样啊。 系啊，嗱，其实咧喺强国新患者呢三个人入，即系包括我小弟在内，我 系 好明显，我 系 最爱国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有鉴于咧，我哋强国新患者咧都成日，尤其是你同阿 Win 咧， 就成日讲强国啲咁唔好嘅嘢。 点会啊？ 即系我系好嬲嘅。 我系恨铁不成钢啊！我系恨铁不成钢啊！ 我都好嬲嘅。所以今次我讲高铁咧，我开麦前我已经同 MJ 讲噶。 我都爱过。 系啦，咁我就话我哋今次我哋系讲高铁有啲咩好玩？ 嗯 ，OK， 即系我开高铁，即系我会去边咧？ 系， 即系点解我要搭高铁？有咩地方好玩？你个个都话啦，高铁唔好玩。我觉得唔系嘅，我觉得咧，如果我哋嘅听众 系 有任何嘅政府官员听住嘅话咧， 系 可以不妨揾我白旗做高铁嘅代言人。 代言人 系啦，我系啦，价钱可以另议嘅。 我要贴叉烧饭啊，即系未必系好事嚟噶，要揾佢做代言人。咁样讲嘅，即系我头先咪前我都系咁讲嘅，我系外国就法国眼啦。咁咧，高铁斋计呢样嘢咧，我系觉得好事嚟嘅，因为譬如喺香港咁讲啦，香港。虽然地方咁细啦，咁我哋都系好中意搭地铁噶嘛，因为即系好似系方便啲啊，时间有得预啊，嗰、那个铁路嘅行车时间啦，同埋嗰个舒适度系高啲嘅。咁一斋论高铁咧，我觉得系好嘅。即系譬如我今日有啱啱有同事喺内地嗰度旅行完翻嚟，咁佢都话，内地咁大啊，每个城市住一个月啊，基本上我一世都玩唔完啊咁样。咁好多地方，即系。撇除嗰啲政治因素啦，其实我都想去嘅，即系譬如我之前同阿 Win 去过昆明啊，去过云南啊啲，都系好玩嘅。我哋都好似做过一啲几集咧，系讲下喂嗰度有咩好玩嘅地方。咁高铁如果即系中意去内地旅行啊，睇下啲湖光山色啊，中意中国历史朋友咁去系方便嘅。 系啦，所以香港高铁开咧。我系即系我未必会扑飞，咁但系咧我都会好快上去睇下嘅。第一样咧，即系我觉得呢个高铁叫猎奇之旅咧，唔系白奇之旅啊，唔系猎白奇啊，即 系 各位女听众有兴趣猎咧，我 OK 嘅。咁咧就系、是、去睇乜嘢呢？第一站可以睇咩？一地两检 啊！ 即系我觉得好 marvelous 嘅成件事， 又话唔讲政治吓。又话唔讲政治， 唔系， 我想赞佢，谂紧十个 point 赞佢。你同我讲一地两检咁点赞啊？ 我系赞噶啦 ，MJ， 你去每一个地方过关， 嗯， 你有冇试过喺香港过其他地方嘅关啊？冇噶嘛，你未试过啊嘛？即系嗱，其实咧，我到依家我都好有兴趣做个实验嘅。 系 嗱，假设啦，我过关啦，我香港嗰边过关， 系。 第一我是香港警陆，我是见到一啲即是大陆啲海关啊公安，我已经觉得好神奇啊成件事。 是。 咁入到去，咁其实我计唔计漫游呢其实。 咁梗唔计啦，边有咁自动啦。 咪 你架火你架车仲喺香港个空域嗰度㗎嘛，一定漫游，一定系即仲系香港 卡。咁如果我喺度大嗌打到一道专政，一档专政 会。呢个就有问题啦。即系嗰个系咩大陆司法管辖区㗎嘛，呢个有睇好多报纸嘅。即系但系嗰啲呢又会影响咗大家嗰个游玩嘅雅致嘅。即系咁讲啦。冇㗎，咁你譬如好多嗰时举咗好多例啊！嗱，你咁样大一党专政，我都当你系即系有心搞事啊！喂，你有时喺，因为一定应该正常吓，冇由一入火嗰个站咧就会系漫游，应该仲系收到香港嘅信号。你唔好讲我哋而家就咁香港卡都上到 Facebook 啊，睇个苹果啊，漫游啊嘛，我哋嘅时候，即系都会翻到墙啊嘛，自动。咁你唔觉意翻下苹果嘅时候，有啲不利于国家嘅资讯喺你个座位嗰度睇紧，咁啱你隔篱就系有国安，咁呢啲情况就即系你唔系有心搞事，但系都会无啦啦 第一，我觉得是刺激的。呢件事是一个，即是你嗰啲咩环球影城嗰啲，你收皮啊！呢啲先系刺激啊！ 但系咁讲，但系咁讲，即系我哋又可以将佢翻翻现实少少嘅。即系既然今集我哋话想唔讲咁多政治嘅， 尤其 是 negative 嗰边嘅话咧，嗱咁讲啦，我哋三个我即系自问识嘅香港人之中咧，我哋几个主持咧算内翻得内地多嘅。咁我哋头先讲嘅情况，即系过关，咁系咪真系好多样嘢？真系唔可以讲党专政啊，唔可以讲六四啊，唔可以睇苹果日报啊？嗱，我试过咧。我听人讲咧，苹果日报系唔俾带上飞机嘅，咁但系我有几次真系咁带苹果日报上飞机，嗰啲官员咧都系揭下睇下咩嚟，跟住都冇拦我嘅。咁啊，一百毛我试过啦，一百毛可能佢哋唔知啊，由佢啦咁样。咁我喺上面睇苹果日报都冇咩人拦啦，甚至我哋有时阿 Win 都讲过啊，佢一啲私底下嘅朋友聚会咧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啦，咁大家喺度讲下啲一党专政啊，讲下六四，佢哋唔系白痴，佢都知咩事嘅。 系，其实系嘅。 即系如果 叫你大大声声，我大声咁嗌 系啦，咁即系如果譬如我调翻转咁讲，即系譬如你喺香港嘅火车道啊，话林郑政府街咁样，可能都系有啲问题喺度嘅。 依家尤其是香港添 啊，系啊，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未到咁 worse 嘅，咁但系一地两检一定系有问题喺度噶啦。 系啦， 咁但系如果即系 关注翻嗰个旅游嘅情况咧，我觉得佢呢个高铁就系好事嚟嘅，即系都有佢好嘅地方嘅。即系譬如我哋之前咧，我今日先同个朋友讲，我之前去香格里拉啊，其实都几转折嘅，又要搭飞机去昆明，昆明好似要再转机，再转巴士咁样。咁如果有一个火车系直接去到云南咁样，咁其实都可以去嘅。 我头先开咪前咧。我同阿 MJ 讲过嘅，我话咧，其实咧，即系我觉得咧，高铁虽然好，依家好多人闹佢啦，但我觉得有一个真系比较实用嘅，即系或者真系有用嘅高铁呢样嘢就系去一啲远又远唔晒，系啦，跟住近咧又唔系话近到你上深圳嘅地方，例如啲咩地方咧，即系不嬲系可能觉得话去嗰啲地方好似会隔涉啊咁样。潮州汕头嗰边，嗱，如果潮州汕头嗰边咧，其实你依家去咧，你可能要去罗湖嗰边， 系 跟住搭架大巴，搭成几粒钟你就去到啦，咁样，好似四个钟、三四个钟嘅，四五个钟系，但系咧。据我所知，高铁咧系有一个站喺汕头噶嘛 ，M J 头先你见到， 系啊， 咁咧好似系两个钟左右到嘅，即系香港 咁快好多， 系啦。咁其实嗱，有啲人咧就可以探亲，真系方便咗嘅。第一，第二就系咧去食牛丸都方便咗嘅。其实潮汕嗰边唔觉得少噶，啲牛肉真系唔觉得少啊， 系咩？ 系啊，真系好食噶， 真系唔知， 真系好好食噶。 O K， 即系有啲人直情喺嗰度咧，即系可能你嗰边做生意。跟住特登成两袋牛丸买翻香港咁 嘅，唔系日本嗰啲牛肉好食啲咁样嘅咩？ 咁日本有佢好食，但日本远啲啊嘛。咁你潮汕你其实即系相对嚟讲近好多啊嘛。 即系好食过四海嗰啲。 哇，好食好多！ 你咁我真系要试下。 系啦系啦，即系又例如去啲咩地方咧？头先同 M J 讲过嘅，我都去番禺。即系你例如咧，你依家你去番禺咧，你去搭直通车去广州东，跟住转成粒钟车咧就去广即系番禺啦嗰边咁样。咁但系其实如果搭高铁咧，其实去广州南站咪即系番禺咯，即系过头啦咁样。咁虽然佢未必话去番禺嘅好中心点，但系其实去呢啲地方咧都系近咗嘅。 系、你讲到呢啲咧，我突然醒起咧，香港好似近呢十年廿年咧少咗嗰种乡下嘅情意结啊。可能呢个系咪上一代嘅事啊？ 系啊系。 即系咧，以前可能会话，有时搭跟，即系我哋好细个嘅时候跟住啲长辈搭车啊咁样咧，你嚟自边度噶？我潮州嘅，我系客家人嚟嘅咁样。近年好似少咗啊，咁咧呢度大小题外话咧，我啱啱最近咧识嗰啲讲术数嘅人，我谂住揾佢做嘉宾啊，不过惊闷亲大家，咁所以未谂到点样玩法。咁咧术数嗰啲人咧同我讲咧，佢话咧原嚟嗰啲譬如你而家认识好多嘅神仙啦，当系耶稣又好啊。孙悟空啊，或者系大罗总之佛啊、菩萨啊嗰啲人啦、啊，咁佢哋当然有法力啦，佢哋当然可以救你啊，或者帮到一啲嘢啦。但原来咧，你嘅祖先咧，佢哋同我咁讲啊，佢嘅祖先，你嘅祖先啊，系对你嗰、那个个运程可以影响嘅。即系譬如假设我今日想升官发财，或者我今日遇到啲咩劫难，想有人帮我嘅话咧，可能嗰、那个你当可能嗰、那个劫佛祖，可能都会问一问你祖先，问一问伯爷，喂阿八旗啊伯爷啊八旗伯爷啊你个孙。对你好唔好啊？咁样有冇孝顺你啊？够唔够佢啊？咁样系有一定嘅能力喺度噶。咁咧，如果你有啲乜嘢事遇到嘅话咧，其实有啲事你可能揾翻你嘅祖先咧，咁样其实已经系帮到你。即系呢个我唔知系咪算迷信一部分，但系咁样讲下，我觉得即系我一路有嘅。就算冇高铁咧，我有因为我知道自己嚟自潮州，咁但系咧我知道自己以前填手册咧有个乡下嘅地方， 籍贯系啦。 系啊，叫澄海啊，咁但我系真系未去过嘅，咁其实都有少少想话啊，翻下乡下啦，咁样，即系如果系有机会去下，知下，原嚟我以前阿爷嘅阿爷系住呢啲地方嘅，咁都几得意，咁可能高铁就会即系帮咗呢一部分。 系啦，虽然咧我哋呢一集一开头都系讲政治，即系我自己无端端讲一地两检，但系咧即系我就尝试抽翻啲咁多出嚟咧，其实我都会觉得其实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，我哋唔好下下用广州东或者去上海、北京比，咁虽然呢啲地方真系多人去，其实会去容易咁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即系例如。其实高铁咧，我第一个印象咧就是、我想当年即系几年前啦，我喺啱啱高铁通车嘅时候，咁我喺强国都有搭过嘅。我好深印象就系由广州搭去韶关，即系韶关都系广东省嘅，咁但系佢系近住湖南噶啦，挨近住湖南啲边皮位噶啦。我好深印象嘅，哇！不过我喺广州南站搭高铁去韶关咧， 一个钟都唔使，就系讲紧好似七个字到嘅啫， 好快啊， 好快啦，点嗱咁点为之快咧？咁就比较啦。我因为我以前咧，我真系曾经试过，我喺广州火车站搭普通嗰啲火车啊，去韶关啊，我搭咗两个几钟。 哦，我试过搭巴士添啊，更加恐怖啊！即系一个深圳要横前面啊，由深圳即系东边去到西边咁样啊，都搭过几两个钟，系更加长。 咁所以嗰下咧嗱，高铁好多嘢唔好，都明嘅，但系咧呢样嘢咧系令我几印象深刻嘅，又或者。我嗰阵时去湖南去长沙出差，其实我广州咧，你以前嘅概念，你要去湖南去长沙即系省会，哇，好远咁样样。 系啊， 但我喺广州，我嗰次搭高铁去四个钟唔使，系四个钟唔使，即系你当然都唔系话呢个。 如果冇高铁就可能要飞机啦， 要飞机噶啦。 如果唔系就咁揸车可能都要揸六七个钟咁啊，基本上未必系香港人接受到嘅距离噶。 系啊，咁即系当然你话哇，你去上海搭高铁。我觉得系戇鳩嘅。 如果佢嘅价钱好平就 OK 咯。有啊，有我识得啲上海嘅同事，佢同我讲系搭火车翻上海嘅。即系，但系佢话请埋我，话我都 no， 我都系拣飞机。 顶唔顺嘅。但其实如果你上海去北京或者北京去上海搭高铁咧，都还可以嘅。因为其实上海个高铁站系虹桥噶嘛。 上海去附近嘅地方咪搭高铁咯。 系啊， 即系苏杭啊。 同埋佢个高铁站喺。中国即系唔计香港啊嘅高铁站嚟讲都算比较方便，即系唔算好偏， 系 啦，咁所以都可以嘅其实。 系，不过咧有样嘢要有少少担心嘅，就系高你知啦，中国人嗰种爱面子啊，好希望佢而家有控制到。我好似印象中佢好似试过斗快啊嘛，即系可能日本佢都有佢哋嘅高铁嗰个技术嘅，咁日本可能最快我 Excel 数字唔记得，譬如当日本系300咁样啦，咁佢就系要快个人，就要我哋玩到350，我哋玩到400咁样，咁你快咗梗系好啦，但系佢有时快咗就会。忽略咗个安全啦，咁啊试过有啲唔系咁愉快嘅事件啦，可能有人命嘅损失啊咁样，咁希望我哋而家即系新嘅高铁就应该已经系成熟解决晒啲问题。 嗱，可能咧即系呢个即系仲有几分钟我哋节目，咁可能各位听众咧。点都好啦，可能都有或者有少少兴趣搭高铁嘅。咁咧，其实咧我都会有少少忠告啦，或者呼吁咁样啦。嗱，唔系话唔搭， 系 咁，只不过咧，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就啊，我又想搭下，但系我又唔系成日翻大陆喎。 系， 始终咧喺强国咧。搭任何嘅公共交通工具咧，格外留神， 小心财物嘅意思。 小心财物先啦，首先系啦，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危险嘅，但系财物系应该系会比较容易濑嘢嘅危险嚟嘅，因为咧即系就算高铁你见架车啊，新新正正几靓，就算啲人其实系唔系斯文啲，我都唔够胆讲。咁总之咧，喺强国，你就算见到咁样样都好啦， 系。 你嗰啲行李啊，嗰啲咧，你最紧要睇住啊，或者啲背囊揽实佢啊，即系呢啲系我可能十年前开始去强国，即系多出差，到今时今日都即系都常翻强国嘅，都系必守嘅戒条 嚟。哦，呢个好多人都知嘅， 系啊， 翻东门已经知噶，唔使搭高铁已经知噶， 系唔使搭，尤其是咧，可能去。高铁特别去外，即 系 好多去外省啊嘛，即 系 可能嗱，我衰啲讲句，好多湖南啊、湖北啊呢啲咁嘅地方咧， 系某啲比较穷乡僻壤嘅地方， 系啦， 可能就会有啲人即系见财啊，即系有啲异心咁样， 系啦，有心咁样， 系啊， 咁呢啲咧就小心啲嘅，咁同埋咧，据小弟嗱，可能香港嘅价唔同啊，小弟经验咧，高铁入边啲嘢咧都系唔方好食得去边噶， 杯面咯， 系啊， 我食过啲。直通车嗰啲嘢食都勉勉强强咯，普通通咯，你又唔会遇嗰度好好食嘅。 系啊，但系会 charge 得系会比正常嘅杯面贵嘅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呢个一定。咁啊，嚟到呢度啊，差唔多去到今集尾声啊，做个总结啦。嗱，咁样讲啊，我哋咧个节目咧，其实一路就即系好似系所谓阿八旗所讲嘅唔爱国啊，比较 challenge 多中国嘅嘢啦。其实我哋咧嗰种爱国咧有少少要分翻开啊，因为国家嘅定义咧其实系讲紧。究竟是那个政党啊，定是那度民族啊，那个人民啊，那个土地咁样。咁我哋嘅倾向咧就肯定系唔系嗰个政党噶啦。咁但系我哋对于嗰个中华民族啊，对于嗰、那个或者至少我自己啦吓，嗰、那个土地咧，嗰种情意结咧，其实都仲有喺度嘅。咁高铁如果净系去讲翻认识自己呢个民族，或者认识自己乡下呢个情意结咧，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当然啦，超支啊、一地两检嗰啲就将佢撇埋一边先。咁但系某程度上咧，都系方便咗佢哋。 哋呢啲嘅地方嘅。咁希望以后更加多嘅呢啲即係利民嘅措施可以同政治分返开咁样，咁我哋都会系继续支持嘅。 好啦，咁下次再讲啦。 好，下次时间再见。 拜拜。